想爱上自己。

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